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宣称，就啱啱咧系同啊俄国总统普京咧通过电话，就双方会谈咧系非常之好啊。佢咧就对啊俄乌之间展开和谈啊，结束俄乌战争咧大有希望。佢就话咧啊，俄罗斯嘅普京咧亦都好想咧结束呢一场战争，就希望咧系尽快和谈。之但系咧详细嘅内容咧就冇乜嘢点讲。咁啊，当然咧，普京通完电话之后咧，亦都咧系话啊，即刻咧发表讲话啊，唔好俾呢个 Donald Trump 咧系攞头威啊。佢話咧，就係俄羅斯咧，隨時準備好咧，係結束戰爭。之但係咧，講嘅雖然係咁講，但係呢兩日咧，俄羅斯仍然派出無人機啊，而且數以十架咧，係去轟炸啊呢個烏克蘭嘅嗰啲民居，係嘛？而且咧喺5月15日咧，喺土耳其居中協調之下，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咧，就喺伊斯坦堡咧，係3年來咧係首次是正式的会谈，只不过在双方的代表就不是普京和泽连斯基。法新社呢就宣称俄罗斯的代表呢就仍然提出令人无法接受的领土要求，就令到谈判无法进展。就呢乌克兰觉得俄罗斯的要求不切实际，包括要乌军撤出部分本国领土，取得停火协议，系嘛？俄罗斯代表团咧，嗰个级数亦唔系好高。咁咧就乌克兰呢方面咧，当然咧系要求啊无条件停火。之但系咧，俄罗斯就话要解决乌克兰所谓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等冲突边缘。嗱，呢啲咧就系以前啊呢啲苏联共产党啊嗰种文字嘅遗风。嗱咩啊？呢个大前提啊，个原则啊，就要解决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嗱咩叫去纳粹化咧？喺呢个咧，俄罗斯咧系就已经将呢个乌克兰咧定为纳粹。如果你接受呢啲和谈条件咧，即系承认咗你系纳粹。咁你系纳粹，要消除纳粹啊？咁点样消除法？就要根据俄罗斯提出嘅条件，一日佢话你去纳粹化未合格。一日咧嚇，你嗰、那個都冇辦法咧嚇滿足佢嘅要求嚇。咩叫去納粹化？呢啲就難咯。咁啊，全世界睇唔到咧，烏克蘭啊或者澤連斯基啊嚇，佢個隊伍咧有任何納粹嘅徽號，好似啊呢個希特拉嗰陣時啊嚇嗰個咁嘅徽號，又或者咧冇聽過話烏克蘭咧係要將俄羅斯咧係滅族。咁啊，點樣定義咩叫納粹咧？何谓纳粹咧？而家呢啲咁嘅名词咧，近日咧系好流行嘅。例如啊 ，Donald Trump 咧就俾呢个美国啊吓共和党啊同埋左派咧就话佢系希特拉。咁咧而啊，台湾总统咧赖清德咧就因为啊系想举行呢个大罢免，亦都被国民党咧系指为希特拉。咁啊遭到咧德国驻啊台湾嘅啊呢个联络处咧系抗议。咁而家咧就轮到啊。俄罗斯咧一口咬定就话咧乌克兰同埋泽连斯基咧系纳粹国家同埋纳粹分子，要你去纳粹化同埋去军事化，去军事化就更加好难接受啦。咁即系话乜嘢咧？唔可以拥有自己嘅军队，如果唔可以拥有自己嘅军队，咁啊肉在砧板上吓，边有人信得过普京咧？系如果系咁样咧，唔会再喺一两年之后喘息之后咧。是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呢，是吧？咁而澤連斯基呢亦都呢喺土耳其嘅首都安哥拉呢就話俄國嘅代表團呢呢、這個根本冇實權，嚟到呢個態度呢完全唔認真。俄國呢喺5月15日就喺雙方談判當日就以無人機空襲烏克蘭東北部嘅庫普斯揚克，造成一名婦女喪生，4人受傷。咁所以嗱，呢啲咁嘅談判咧，而家我哋唔知道嘅細節，但係最少咧，你知道 到目前为止起码普京就不肯对领土的问题让步，而咧泽连斯基其实代表咧乌克兰啊，好多嘅人民咧都冇办法接受咁嘅条件。但系咧新闻嘅透明度咧仍然系未够啦。例如呢几个月咧，吓我以前都讲过，就唔见到咧西方嘅记者访问乌克兰嘅国会，吓同国会嘅议员啊个别倾下。嗱，美中之间有任何嘅关税战啊咩？美国国会议员咧系个别嚟讲好多嘢讲系嘛？例如咧最新啊吓都有一个啊美国嘅参议员话啊，佢认为啊向任何同伊朗购买石油嘅国家增加关税500%。嗱，呢啲咪国会嘅声音咯。之但系而家喺嗰个新闻生态里边咧，全世界好少听到乌克兰国会啊系议员嘅声音。系起码路透社啊、CNN 系唔会走去访问，所以咧就而家啊，普京咧就拒绝去到伊斯坦堡啊，咁咧就遭到欧洲领袖啊嘅抨击啊，咁而欧盟认为咧此举咧系明显俄罗斯唔想合作促成和平，系嘛？咁咧亦今次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咧亦都话，普京咧派咁低层级嘅俄国代表啊过嚟伊斯坦堡咧。只不過係應酬，係犯下大錯咁講。咁而家咧就澤連斯基咧就即已經咧走去阿爾巴尼亞，係同啲歐洲嘅領袖會晤，重申烏克蘭嘅第一優先，而且要堅持無條件停火。咁而家咧歐盟咧亦都喺度觀察歐洲國家能夠做啲乜嘢，而家都係唔知道。所以咧講嚟講去，到目前為止都係僵局。咁呢家川普啊就同普京咧喺度扮曬老友咧。嗱，呢一樣如果 Donald Trump 交唔到貨，佢仲係不斷喺 Twitter 嗰度咧，係強調啊，係點樣樣普京係好人啊，點樣樣咧嚇傾得好好啊！嗱，呢個咧慢慢會引人反感啊，因為而家100日嘅蜜月期咧已經過咗啦，係咪啊，白生？ 冇錯，當初佢承諾咧就話48小時裏邊咧就可以結束呢個俄烏戰爭，咁今次梗係找唔到數啦。咁如果睇翻呢幾日咧，各方面嘅口氣或者裏邊。叫做和谈的过程呢我就不乐观了，因为呢看来呢这场战争还会继续下去。因为首先呢 Donald Trump 虽然说跟普京谈了2个钟头电话，讲了那些 excellent 这些字眼，这些是他口头禅来的，究竟具体有什么的成果或者有什么突破点完全没有提到。而且调转他有些口风想吞，因为呢他说呢要这个时候是教宗呢或者是梵蒂冈呢去進行呢個和談啦，要咁即係將美國呢個最重要嘅大佬嘅位置咧褪後咗一步，而將阿教宗擺上台。咁另外咧，澤連斯基嗰邊咧亦都透露咗，叫美國咧唔好行開，因為咧啊，即係美國係而家唯一啦可以啊同阿普京對到話嘅一個咁嘅重要嘅人物。咁所以咧，而家兩方面一印證咧，就應該咧。泽连斯基都闻到阵除，就是 Donald Trump 想褪，而普京就更加咧虚啊！佢讲嘅嘢，佢话同呢个乌克兰咧就会咩喺啲正确嘅 right track 上边咧去倾嗰个和谈，但系佢一定有一啲咧先决嘅条件，咁但系全部咧里边咧都冇具体任何，包括话佢嘅领土要求啊，又或者系咪全面停火啊？又或者是个时间表啊，是完全没有讲的。普京呢还虚过 Donald Trump。所以如果将三方面的口供夹一夹呢，这几日的和谈对话呢，我觉得是徒劳无功的。而且呢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场战争呢是要继续，同埋没有办法呢找到一个大家 compromise， 即是说可以开始地坐低倾嘅位，因为连普京都唔愿意同阿泽连斯基咧面对面咁样对话啊，因为咧呢2个钟头啊，佢同阿 Donald Trump 倾嘅内容咧，即系你谂下 Donald Trump 呢个人，佢咁中意抢风头，如果里边佢能够执到少少嘢，佢一定出到嚟咧就喺度吹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应该系呢2个钟头里边咧，佢同阿普京咧都系天南地北，或者讲埋一啲咧，大家都系。礼貌上或者大家呢希望可以呢听得妥的一些deal，但是呢最后都是不得要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乌克兰的局势呢就不乐观之余呢 就啱啱嘅星期日啦，正如你所讲啦，俄国就发动最大规模嘅无人机袭击，咁啊引起咗都好多嘅破坏，但系奇怪嘅系咧，伤亡数字好低，净系得一个女子啊，乌克兰嘅女子死亡同埋三个人受伤啫。咁啊，所以咧而家嗰个情况咧喺陆战上面咧。双方面都因为已经筋疲力尽嘅啦，亦都唔愿意再投入大规模嘅兵力。譬如话乌克兰唔会再大反攻啦，而俄罗斯咧亦都咧冇能力啊，吓进行一啲局部性啊嘅歼灭战。咁而家咧大家系用一个宣传战嚟取代，所以咧就算普京发动呢啲无人机攻击咧，我觉得都只不过系门面功夫，唔系谂住咧。即是可以呢改变这个战局，或者是好像当初三年多之前可以直取基辅啊，或者是一个哈尔科夫这些大城市。咁而家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呢Donald Trump 呢就稳位吞㗎啦，陶生。我觉得他未必呢能够呢有能力啊去主持这场呢咁嘅和谈囉。 咁普京呢就当然呢而家已经丧失啊个意志，係諗住成个乌克兰吞咗落去啦，包括呢係攻入基辅，呢个就冇可能㗎啦。可见嘅将来亦都唔会知，但係呢佢而家好有信心，就觉得呢可以完全呢係吞没乌东嘅四省。乌东嘅四个地区呢就叫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同埋克尔松。佢由头到尾佢呢就係先要係食咗烏冬呢四个省，然后呢下一步呢就攻占埋基辅，就要呢乌克兰投降，全部呢係归顺呢个俄罗斯版图。呢个当然佢就係计算100%嘅成果，但而家佢諗住呢係四成呢就收货。所以呢样嘢呢佢就坚决不让步，因为如果唔係呢佢自己呢都冇办法喺俄罗斯人面前呢一定係灰头土脸。咁但係呢普京就认为吞没那四个省的战局呢现在他是有利，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乌克兰已经无力再打破这个僵局，是吧？所以他不会展示停火的意愿，断断续续都还是呢找那些无人机在那里打下炸下，那这些在那里屠杀平民，这些当然呢是战犯的所为，是吧？咁咧，佢嘅希望喺進攻嘅同時咧，係維持談判，就唔會咧係俾對話咧係破局。相反，澤林斯基咧就要求無條件30日咧係停火啦。呢啲咧佢都唔答應嘅話咧，普京咧咁就證明佢係冇咩誠意。咁而家咧 ，Donald Trump 咧或者俾佢睇得出咧，係自己係有失去耐性啊。因為佢一個呢個人咧，佢而家好多種玩具咧，佢要投入全程去玩關税啊。俄罗斯啊，国内里边啊，嗰个地解难民啊，联邦法官啊，嗰个审案啊，系嘛？仲有其他好多沙地阿拉伯啊，佢啊攞咗2000亿美金嘅合同翻嚟啊，系嘛？6000亿啊，唔系2000亿啊，咁啊觉得嗰处踌躇之满啊，又或者佢觉得拉上补下，嗰度中东咧，沙地阿拉伯同埋叙利亚咧，我已经缔结和平，于是咧就可以冚过咗对乌克兰啊嗰个局面啊嗰个僵局。嗱，呢啲咧就做生意嘅人咧，有時嗰個咧嗰個缺點啊，呢個缺點，如果你俾普京睇穿咧，你係冇耐性，有啲急躁，何況咧，即係早兩個月咧咁樣樣去欺凌啊澤連斯基咧，喺全世界睇到咧，你 Donald Trump 呢個性格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俾普京咧以日待勞咧，係慢慢玩啊嘛。咁所以而家咧係全世界唯一嘅新意，睇哦，睇下呢個新任嘅教宗美國人李奧14世啊，係點樣樣出頭咧？係調停啦。萬一調停唔成功嘅話咧，李奧14世咪俾 Donald Trump 擺咗上台。嗰陣時嘅 Donald Trump 褪啊，咪就話教宗啊調停無力咯，係要梵蒂岡嚟做乜嘢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咧。英国的智库啊，嗰边啊，一个国际战略研究所呢个专家就认为咧，俄军咧系伤亡惨重嘅，佢年底之前咧，你真系要吞没嗰乌东四省咧，系好难实现目标。俄军嘅内部咧，亦都有人质疑个攻势嘅成效，因为咧，其实乌克兰嘅无人机嘅战力咧，仍然系相当之强，所以咧，而家靠无人战机，咁啊，希望咧。乌克兰的军队在陆地可以减少伤亡，普京这个过分自信 就会唔会咧？其实龙口反转咧，嗱个 Donald Trump 啊，如果你喺个中东嗰处咧，系觉得胜利，其实你可以借呢个优势咧，系逼呢个普京嘅。你后边有大水喉罩住啊嘛，沙特阿拉伯啊，叙利亚嗰度又话俾你拉拢过嚟啊嘛，叙利亚本来啊系俄罗斯支持啊嘛，而家变咗好似系你只马咁样样啊嘛。既然系咁啊，点解唔向普京增加军事压力嘅？啊！你可以俾個 deadline 俾佢噶嘛？30日之內，如果你唔傾掂停火咧，係以後嘅後果就由你普京自負。包括嚇、啊，我會咧係推翻以前啊我所講嘅嘢，就變咗咧係由美軍係領導北約直接派入烏克蘭。你可以咁拋兩頭啊！同時將啲核彈擺曬出嚟，你要咁樣去壓一壓。呢、這個時機咧，我覺得係適當嘅。因为你 Donald Trump 而家喺外交上面协助啊，喺呢个同中国嗰个关税啊，嗰个关贸啊，啊个关税嗰个停火90日啊，声称咧大陆让步同埋你维持咧系对大陆啊嗰个至少30%嘅关税嘅时候，你呢3个月嘅空窗就应该就向普京增加军事压力，同时亦都阻吓埋中国。但如果你咪咪摸摸在那里通电话，因为我们的谈话那个 chemistry 非常的良好啊，我相信普京有意愿去和平，现在已经不是3个月之前，现在的时间是正在点滴流逝。这些如果潜逃忌痛呢，你 Donald Trump 呢跟着未来那2-3个月甚至半年呢，但是很难挨的，因为你俄罗斯乌克兰呢是他一份主要的功课来。当然你不可以说在沙地阿拉伯那处呢是找到钱，于是呢就做遮丑布，这里交不到货是不得的。相反他现在其实有牌在手，为什么不向俄罗斯增加军事压力呢？是吧，比起半年前普京的军事实力又弱了一点，但你美国没要过嘛，是吧，你可以反台的嘛，你有足够的实力咯。 没错。 如果不是你被人看到你个人性格是淋淋地，只要外强中干，外面呢就嚣张，里面呢就软弱软淋淋呢，是这样。中国那里呢是海在度度紧的。是吧，可以呢跟住呢就喐台湾㗎啦。 其实而家係一个好机会嚟嘅。因为第一呢，喺之前呢北韩嘅士兵同埋佢对俄罗斯嘅支援呢证实係无效嘅。而且北韩士兵嘅战斗力呢係不堪一击。因为佢哋係上一个世纪嘅产物，完全跟不上现代化，连无人机都未见过。面对乌克兰咁复杂嘅战场根本应付唔嚟。所以北韩嗰边呢已经係俄罗斯嘅右手就冇咗，咁左手方面咧就系中国。中国本来咧就系一个强而有力嘅后援，无论啊佢通过第三国家 even 香港啊提供黄金嘅出口资金，再加埋咧运好多无人机啊或者系一啲民用转军用嘅物资俾俄罗斯咧，系对于俄罗斯嘅支援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而家面对关税战之后咧，中国都唔敢咁嚣张，或者唔敢咧咁明目张胆地咧去支援俄罗斯啊！呢一点咧，虽然习近平出席啊呢个阅兵嘅时候咧，就讲到牙血都出埋，就同呢个两兄弟结拜啦。但实际上佢都要面对咧 Donald Trump 嘅压力嘅时候咧，都要做啲门面功夫啊。所以咧，应该喺个呢90日嘅关税協議嘅期間咧，中國咧係要收一收手嘅，所以其實應該要趁住呢2-3个月咧 ，Donald Trump 係對俄羅斯普京係要施壓啊，同埋咧以戰求和啊，我哋都講過，我一直強調咧啊，你唔能夠淨係齋托嘅，一定要喺戰場上邊咧令到俄軍咧係感受到巨大嘅壓力，或者係咧令到佢嘅損失咧。是要倍增之下咧，先至能够咧令到普京咧接受一个和谈嘅条件，同埋咧有咁嘅气氛。如果唔系咧，而家调转系普京嘅气焰大，佢发动嘅无人机攻击虽然个效果系冇咩作用，对于嗰啲民居啊，甚至杀死嘅乌克兰平民咧，对佢嘅整体嘅战略咧系完全系冇意义嘅，其实浪费资源。但系嗱，佢个人就系佢需要呢种咁嘅气势同埋宣传。啊！喺啲咁嘅共產國家或者依啲極權專制嘅國家咧，依種就係佢哋嘅領袖啊， 嘅嗰種人格，就係要個威同埋要個勢啊！依種情況咧，我覺得喺咁嘅位置之下咧 ，Donald Trump 咧仲比阿普京咧搶咗個風頭同埋個氣勢咧啊，唔夠佢，就因為當初嘅時候你講得太大，48小時去結束，而家結束唔到咧，普京咧就陰陰嘴笑啦。所以依兩個鐘頭嘅電話，我覺得普京係耍佢。耍完之後 ，Donald Trump 只能夠用 excellent 呢啲咁嘅字眼，而將個波推咗落去啊教宗身上邊。所以咧，而家咧，阿 Donald Trump 咧又係一個細路仔，話玩完一件玩具之後咧，發覺唔係好好玩，條鏈上上下上唔到，就掉低佢，又去咗玩第二樣嘢啦。 而家普京咧，其實個實力見曬底啦，你零零星星，你只係見到佢啊，係用無人飛機咧，係攻擊啲民居，你見唔見到佢增加嘅攻勢咧？啊！俄軍會唔會有另外10萬啊？係攻入呢個烏東領土咧？北韓嗰度會唔會有5萬啊？係強勢咁樣支持咧？冇啊嘛！佢見曬底啊！呢個時候你未見底噶嘛？你可以咧係三招：第一係嘛，就恢復並且增加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錢嗰度唔好計先，嗰度一定係要屈呢個澤連斯基啊！嗰個屈又好啦，要又好啦，嗰個礦石會議，嗰個礦石嗰個協議啊！對分嗰度咧係簽咗先，然後咧係即刻叫北約啊增加呢個咧武器嘅援助。第二就係咧再俾多10日啊，如果呢個普京唔就範坐低和談嘅話咧，北約嘅軍隊你要一定要揀法國啊、德國啊，呢個時候唔願意都要拱入去，係嘛？著上烏克蘭士兵嘅軍裝又好咩都好，就開入烏克蘭領土之內。第三。就是美军派驻一批人象征式都要在波兰边境的时候摆放2-3万美军也好3-5千也好，然后呢你要将核武器拿出来。因为2年前普京还在这里张牙舞爪，就说任何北约的军队如果进入乌克兰，俄罗斯就会用核弹。不要忘记那时候是拜登做总统，现在公认拜登是一个弱势。而家你 Donald Trump 咧係可以嚇施展一啲淫威嘅話咧，我相信普京絕對唔會夠膽咧係用核彈。嗱，呢就係虛實並用，實力同埋拋浪頭咧係相繼咧係要施展。如果唔係咧，有排都搞唔掂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或者《風雲快訊》，下一次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請加入風雲會，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会令到你